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剛才過場那段就借題發揮，就真的借題發揮 了。那個是講這個司法機構五天工作制一條條例來的，我們當然支持啦，五天工作是吧，就是因為你那些法官 不放假真的 寫判詞那些是吧，幾大鑊呢，你說不是星期六星期就還要寫判詞的，很慘很慘的，你明白嗎？那你分分鐘寫錯的嘛， 是啊，寫錯都居多的了。 因為我講，喂，你公務員有五天工作，司法機構有五天工作，係咪啊？咁好啦，嗰啲私人機構嗰啲係咪五天工作咧？ 梗唔係啦， 唔係啊嘛，好多都唔係啊嘛，係咪？咁啊，標準工時講咗，喂，你六八九上，即係你上任之前， 選舉承諾嚟㗎， 呢個一個選舉承諾嚟㗎嘛，要標準為標準工時立法嘛，咁啊，阿恆姐就話，因為佢咁樣氹到佢支持佢，佢當然都係廢話啦，屌你咩，而家走數啦，佢走數就梗㗎啦，喺呢條友，屌你咩走數，呢個叫做走數英，走數就梗㗎啦，係咪？咁你點解要幾個唔同標準啫？係咪？咁但係一講標準工時咧？那些商家就上頭了，是吧？ 即係呢個就會增加他哋的成本， 那必然的啦。 但頭先段嘢最清楚一套咧，就唔喺呢個嘛，就係你引用呢個《東方日報》的標題。 哇！真係好正喎，我覺得講鉛水事件啊嘛，集體孭鍋，各自卸鍋，冇人落鍋。咁呢條標題就三個鑊字，咁如果我寫咧， 真係 就會加咗條認真大鑊，係咪？咁啊四個鑊，係咪？呢啲， 唔係嗱，呢啲標題咧就證明咧個編輯部咧就嚇肯花下心思去諗， 係啊，真係諗啊嘛，係咪？咁事實真係俾佢就係呢幾個呢十二個字講曬，嗰個報告就係話你係集體失職啊嘛，集體失職嘅意思就係咩咧？房屋處、水務處所有啲相關部門全部失職。然後你林鄭月娥行出嚟回應咧，就係冇個別嘅政府部門需要負責，咁都得。咁所以佢呢個標題好嘢噶，集體孭鍋，互相卸鍋，係咪？水務署又賴呢個房屋署，房屋署又賴水務署，咁再賴大承建商咁，係嘛？賴嗰啲水喉匠咁，大家鬥賴，跟住就冇人落鍋，冇人需要負責。我家的就叫認真大鑊，唔係你讀者一睇就好清楚啦嘛，明曬啦嘛， 即係差唔多內文都唔使點睇噶， 係啊，唔使點睇噶啦，成件事即係嗰個核心喺邊度，係咪？個重點喺邊度咪出曬嚟咯，係咪？因為原來集體失職，即係集體孭鑊，咁但係孭鑊就互相卸鑊。跟住就冇人落喎，嗰度廟啲廣東話廟， 最後就市民大鑊。 嗱，市民大鑊啦，依個交個市民大鑊，唔係認真大鑊，係咪？佢嗰個報告真係寫嘅，就係市民受害啊，受到嚴重嘅，即係佢寫得嗰個措辭都好嚴厲嘅，你明唔明？ 而且我個人懷疑咧，即使個報告而家出咗咧，事實上下邊嘅真相都未完全出曬嚟嘅，即係應該仲有得查嘅嚇。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而家你林鄭月娥點解要為呢啲官員要去即係咁樣去卸鍋咧？咁你係咪你個人喺即係政治嘅前途上面有啲咩野心咧？咁呢個好容易引起外界嘅猜測噶嘛，係嘛？ 而家呢個局都好亂嘅， 係嘛？ 咁林鄭月娥都唔排除啦，用翻佢哋嘅話講，係林鄭月娥又唔排除啦。 咁啊，事實上有人問過六八九嘅喎，頭先你講嗰套即係同佢咩啊？一條 三八九嗰咪講錯話咯，佢話呢個辭職參選，係嘛？即係提到呢樣唔需辭職參選啊嘛，講到呢樣嘢啊嘛，係嘛？咁所以咪而家跟住落嚟嗰個鬥爭就好白熱化㗎啦。即係我覺得九月選舉之後咧，即係呢個出年個呢個小圈子特首選舉個鬥爭就出現㗎啦，係咪啊？跟住而家已經喺度吹風話要有黑材料整某啲人啦，咁呢個嘢屌你係咩人嚟㗎？咁撚多黑材料嘅，收埋喺籠底好多喎，係嘛？搞到呢個曾玉成要自爆，當年要借錢買樓啊！啊，屌你要全部自爆啊！你知唔知啊？屌真係啊！ 唔係，所以呢排會自爆噶，呢三個月至半年全部一路自己爆曬先嘅。 屌你啊！田北俊啊，今日又喺電台度講啊！屌佢話有我哋嚇黑材料啊！屌係嘛？叫我叫啲黨友小心啲啊！咁如果唔係犯法嘅，嗰啲冇乜所謂啊！咁哇！屌你咁跟住就話。這個梁振英很喜歡搞黑材料，我屌你啲鬥爭白熱化到咁樣嘅， 係， 咁然後你仲講政通人和，嚇屌有啲人可以厚顏無恥認為呢個係政通人和， 我淨係搞到你激，有可能要坐監，亦唔可能政通人和啦。好嗱，因為嗱你即係就承諾過啦，就每一次節目你都會講少少。 嗱，今日我都要繼續講港島區。 因為有新發展嘛， 係啊，因為嗱，琴日呢個民建聯嘅中委會已經開會決定咗，其實呢個就即係做中委會做一個即係所謂最後橡皮圖章及一及啫嚇，就決定咧就港島區咧民建聯就派一隊啦嚇，咁派一隊咧就係張國軍行頭嗰隊咯，啊副主席，咁就曾經要求呢個即係鍾樹根咧就排第二， 咁鍾樹根就唔好， 啊佢唔會睬你嘅，其實鍾樹根。我話講佢唔排第二，除咗係面子之外，亦都係即係佢有啲諗法，我覺得都係啱嘅。佢話如果佢排第二咧，嗱當然佢唔係公開講啦，咁你只會害死工聯會嗰個郭偉強嘅啫，因為啲人覺得咦鍾樹根排第二，咁啲鍾樹根嘅支持者咪投曬啲票落去呢一個即係民建聯嗰張名單度咯， 力保第二席， 係力保第二席啦，撲你個街，結果就出現公民黨嗰、那個即係嗰個版啦。公民黨版嘅屌你有冇嘥票？ 啊，又選唔到，不過又用唔到嗰啲票。 係用唔到嗰啲票，跟住咧就郭偉強瓜得。 嗯， 咁樣去。咁而家其實成個共產黨嘅部署咧，喺港島區就係一定要攞三席。而家佢係攞四席，但係因為減咗個議席，就係、是、一定要保住三席，冇理由發夢攞四席嘅。如果六席嘅，啱唔啱啊？係咪？咁啊要力保三席，力保三席咧，佢就一定要保住葉劉淑儀嗰席，民建聯一席。工聯會一隻，但係我睇翻嗰啲得，即係嗰啲上一屆嘅得票咧，曾玉成嗰條隊民建聯加埋呢一個鍾樹根嗰條隊係超過七萬票，三萬幾票㗎，鍾樹根，然後第七席當選嗰、那個黃國興工聯會嘅27000票。台長，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係話佢七萬票隨意佢攞兩席啊！你明唔明啊？咁佢而家真係攞兩席喎，上一屆你27000票排最尾一席，而家減咗一席，屌你揸住27000票，你係冇可能贏到個議席嘅工聯會。但係共產黨一定要分配呢個議席俾工聯會啊！而家係，所以你睇到呢個曾即係鍾樹根個聲明，佢係好唔滿意，但係佢又唔敢反黨啊！咁事實上，佢91年開始做區議員，95年做市政局議員。佢做區議員嘅時候，民建聯都未成立，係嘛？其實就民建聯招攬佢入去呢、這個，係嘛？即係咁樣咁入黨，跟住就建立呢個東區嗰個勢力，咁樣嚟噶嘛？咁而家當然你民建聯夠大啦嘛？你如果鍾樹根退黨啊，去選你輸緊添，佢覺得係嘛？咁你咁但係問題亦都唔係你民建聯可以決定，唔係你李慧瓊。作為民建聯主席可以決定，一定是傀儡。真真正正操盤的就是中聯辦整個選舉。中聯辦最近 仲要插隻手落去鄉議局搞呢個鄉議局主席，而家呢個新嘅主席劉業強，咁樣嘅赤裸裸地嘅，所以你話啦，乜撚嘢港人治港啫？要話俾你聽，唔好話呢啲選舉啦，連到立法會事務委員會選舉，佢都要插隻手落嚟啊！邊有港人治港啫？係咪？你睇民建聯呢一個選舉嘅部署嗱，當然佢哋係從一個就係、是，即係你如果從個黨嘅立場就話嗱，我縮翻條鋼啦，係咪？因為而家減咗一席，咁我出兩條隊，有機會攞唔到兩席嘅喎，係咪？咁點解你唔勸退呢、這個屌咧？即係你中聯辦唔勸退呢個工聯會嗱，咁集中火力，咁民建聯攞兩席咯。咁你夾硬要揾工聯會攞一席嘅，哇！咁你民建聯焗住出一條隊咯。譬如喺新西。他上一屆好僥倖攞三席，今次他知道出三條隊一定輸，分分鐘係得翻一席，所以他就出兩條隊穩贏嘅。譚耀宗唔會選，留翻俾陳恆斌同梁志祥選。咁佢喺新界西就一定可以撈到，即係佢上次加埋都成十萬票，係嘛？咁攞兩席冇難度，三席就真係冇機會。咁又縮。咁變咗成個建制派咪少兩席，淨係民建聯少兩席一直選，係咪？咁但係港島唔同喎，港島佢自己可以攞兩席喎，不過少建制派都係少一席，因為冇咗工聯會嗰席咁解啫喎，係嘛？對佢自己嘅政黨嚟講，咁而家就係中聯辦要你個大局啊嘛，佢要你係咪維持個大局啊嘛，嗯啊。咁但係而家嘅變數就係我自己睇就係如果咁樣咧。你分分鐘未必保得到呢個郭偉強嗰席喎。 啊，我哋就呼籲建制派投俾鍾樹根啦，真 係。鍾樹根唔會選啊嘛，嚇 唔選？唔選啊？ 唔選啦，佢點敢退？佢點退咁啫？啊，屌真係好簡單啫，呢啲係任何嘢都係。 啊，我真係想去選佢啫。 任何唔係，咁冇得選，你想冇用啊嘛，佢自己唔肯會去選啊嘛，大佬點會選啫？佢點會退出民建聯真係選啫？同佢哋反面啫，係嘛？佢係屌你！即係雖不滿意被迫接受，發個聲明表示遺憾同失望，同埋好難理解。咁咁已經去到最盡㗎啦。跟住，屌你咪安排下佢退休後嘅生活咯、啊。 好似梁富咁樣， 係嘛？屌就一定係咁㗎啦。永遠呢個世界就係嘛？一係俾夠錢佢，啊一係揾條出路俾佢，唔就咁咯。 最好好似劉光華咁樣。 啊，呢、這個一定㗎啦，係咪？咁如果唔係。屌喂！你冇大家冇數講嘅，咁佢反面行出嚟去選，咁你大家都冇面，同埋有機會攬炒，係嘛？個局就係咁啦，係嘛？我今日都有笑佢啊！屌我冇吉事，佢會有跟隊黨，係嘛？咁所以仲有一個王維基因素，咁而家王維基咧就篤定係去港島區參選嘅啦， 唔好走雞啦，冇人 咁就自由黨係支持佢喎。 哦， 係嘛？就呢個直情田北俊開咗口嘅啦。咁自由黨上次咧呢、這個劉健賢都攞萬幾票嘅， 係即係 OK 票俾佢， 俾佢噶，係咪？咁所以咧，咁自由黨其實我諗呢、這個呢、這個未必係成個自由黨啦。即係而家到今時今日為止，我未見到自由黨主席潘國斌行出嚟講嘢啦。講親嘢都係呢個榮譽主席田北俊去講啦，咁即係自由黨可能就榮譽主席田北俊一個人揸曬 fit 嘅啦，佢講乜撚都得嘅，係咪？佢話：，我反對梁振英連任，係嘛？啊，我哋有時反對政府嘅政策，佢唔應該咁樣對泛民。咁但係呢個係咪代表自由黨嘅立場咧？咁呢個就其實係代表田北俊嘅立場。如果你問我，因為你個黨都冇行出嚟講，其他嗰幾條友張宇仁啊、潘國斌啊、易志明啊、方亨冇人講過嘢。所以呢啲咁嘅政黨，你都係有一個咁嘅局限。你榮譽主席，屌你真係，你去講啲牽涉到成個政黨個好重要嘅立場嘅。咁人哋如果問你其他嗰幾個議員，喂，天少咁樣講，你哋嘅立場嚟㗎，咁佢點答咧？係咪？你都打咗開口牌咯，跟住又話新東可以攞兩席，你知我最近又開始縮縮地，我發覺佢，你明唔明啊？屌你咁新東攞兩席，係咪？跟住佢王維基係呢個自由黨之友，講到明嘅嗰日，佢我喺度，記者喺度聽撚住佢講嘅。咁即係好啦，我哋睇個客觀嘅事實發展就係，即係佢要支持王維基啦。支持王維基的目的好簡單嘅，就搞佢細佬個阿姐啫。 佢就係老婆仔，哇！好哇，好好遠啊！ 佢細佬係田北辰，新民黨副主席，佢阿姐就係葉劉淑儀。咁你仲唔明白？哇！你咁聰明嘅人，係嘛？即係話咧，佢要利用王維基去懟冧呢個，佢希望咧懟冧葉劉，係咪？有七國咁亂。咁你王維基又可以搶到建制派票，又搶到呢個泛民主派票，真係都幾大鑊。嗱，所以你上次初初話佢未必會贏啊。 咁我係按當其時嗰個形勢啫。咁你而家咁多人講 贏㗎啦，所以個局就好亂咧、你明唔明啊？嗱，咁呢個就係港島區咧，即係。 知嘛？我仲有嘢問你。嗱，而家咧就都距離嗰個選舉仲有幾個月啦。咁港島區會唔會再有啲叫做有啲實力嘅人突然間殺出嚟咧？ 誒，仲有個詹培忠講咗選啊嘛。 係啊，啊， 咁你詹培忠去選，咁佢就自己即係人前人後都話佢100%贏嘅，係嘛？咁我哋誒佢孤往言之，我哋孤往聽之啦。屌你買定包花生喺度，係嘛？咁你咪混戰啦。 唔係，我有個睇法嘅。就詹培忠嘅選咧，港島區嘅潮州人咧，一定投票俾佢嘅。 啊，係咩？佢仲有個睇法喎，呢個睇法你呢個睇法同詹培忠嘅睇法一樣喎。佢自己公開都咁講 喎。我唔知佢講咩，我係憑我自己。 潮州佬一定投俾我。福建人又近潮州，又係一定投俾我嗱。我 話點解？福建對上嘅優待。 跟住仲有，屌你坐過監嗰啲一定 都投俾我。 真係咁講嘅，佢係。 我唔知有冇睇。 唔係講笑話，佢真係坐監嗰啲一定投俾我。 係嘛？嗰啲信聞唔好。 喺入邊坐監嘅一定投俾我。 坐緊嘅，佢意思係坐緊啦。 坐緊，同埋坐過監嗰啲都要投票。 坐緊投到票啊！ 坐緊都要投唔到票，佢投得票嘅坐緊監啊，係。 哦。 在囚人士可以投票㗎，係嘛？ 哦。佢講到好似阿達，如果坐住喺港島都會投佢咁。 咪咯，即係如果呢個邏輯成立，諗唔起啦。咁佢都算係一個人物啦。 係，即係呢啲有啲人參選先過癮㗎嘛，真係。 咁所以都好好睇㗎，真係。 講到佢真係嚇好睇啊！ 咁然後非建制派啦，咁即係講泛民主派就主要就三個啦，工黨何秀蘭啦，民主黨許卓峰啦，仲有就係呢、這個公民黨嘅陳淑莊啦。咁當然佢哋吸取教訓就唔好再好似上次咁啦，即係嘥咗啲票啦，出一條隊算啦，係咪？即係或者唔係出一條隊，咁就唔好開多個。即係個名單唔好博有第二個有機會贏啦，咁你即係上次余陽薇嗰張名單攞7萬多票，咁實際喺新西咧，你攞30,000+票就當選㗎啦，咁你嘥咗幾萬票，因為你一排第二嗰個贏，要排第二嗰個贏嘅話咧，你第一個門檻一定要過。 即係簡單嚟講，就唔好再玩呢啲嘢啦， 呢啲就係害撚死人嘅，你明唔明啊？咁好啦，跟住港島區又係咁啊嘛。屌，即係公民黨叫做嘥票黨咁啊！屌你啦！咁又另外一方面就反映，即係佢哋真係好多支持咯。 係啊， 屌你，佢攞一席可以屌你攞7萬票攞一席，其實原本30,000票可以攞一席，佢7萬票先攞一席，咁你係中意嘥票，所以叫嘥票黨。咁今次就難啲咯，係咪？咁所以佢其實我上次都講過啦，如果你睇而家目前嗰啲所謂 potential candidate 咧，即係最篤定贏嘅咧，就一定係。即係講非建制派就係陳淑莊、公民黨，係嘛？民主黨同工黨嗰兩個咧，即係50-50啦。即係咁你何秀蘭有現任嘅優勢啦，係咪？仲有佢而家有個工黨啦，係咪？咁但係佢喺港島區係冇裝腳嘅，係嘛？民主黨有裝腳嘅，係嘛？咁另外好啦，其他嗰啲新人啊，一大扎喎。所以非建制派的碎片化的情況咧，係會比建制派仲嚴重。 係， 咁大家都僕住喺度等博你哋拆到散曬，咁然後大家計票啦，係嘛？喺度博懵啦，咁但係就選民都好聰明嘅，我覺得。只要有新人，佢係可選嘅，所謂 electable， 係嘛？同埋佢喺論壇或者佢跟即係 有表現， 有表現。未來嗰個選舉，即係個選舉工程做得好嘅，咁嗰啲後生嘅咧係有機會。咁一句我哋所知就一定有人力一隊啦，係咪？咁即係而家個 叫咧不可不知的人民力量十件事啊嘛，其實我都可以幫佢寫不可不知的人民力量十件事，叫你不可不知但係你唔知嘅十件事，屌你我都可以出一張單張。 Everything you want to know but afraid to ask。 係啦係啦，我係啱啦，我會出一張，誒得我哋出張咁嘅單張，屌你到選舉嘅時候都得嘅係咪？屌你係嘛？唔爭再出一個殖民主派賣港實錄，再出一個咁，但係冇必要啦，屌你唔係對手， 係啊， 即係。我哋唔同嗰啲低我哋九班嗰啲對手啫。 去個旺角佔領區知咩？最重要不可不知嗰件事乜啦？ 係好多，你屌你督灰啦，係咪？好撚多件㗎，係咪？咁咪接受豪華款待咧？啲屌你咪隨口噏咗十件八件啦，係咪？咁但係我而家喺度口噏噏講嘢，屌我係唔諗去做呢啲。 你咁得閒做呢啲？ 唔係我唔搞負面文宣嘅，係咪？即係對偽民主派嗰個唔同啊！嗰、那個真係屌你，因為牽涉到大是大非嘅問題。嗱，我就喺度講，我唔做負面文宣嘅，從來都唔做，冇必要。屌勝之不武，係咪啊？即係好簡單啫嘛！屌你認為我哋咁撚渣嘅，大家出嚟，屌你賭一鋪咯，鬥票多咯，係咪啊？最好啊，係咪啊？屌你即係輸嗰啲將你對手多嗰啲食咗佢啲票。即係我哋係有用啊！邊個嗰句啦？立此全照咁啊好啦，即係港島區嘅選情咧，其實好複雜嘅，每個區都好複雜。嗱，我哋而家就做緊一啲 research 嘅，即係我哋首先就將各區嘅即係過去兩三次選舉嗰啲投票嘅記錄咧，就做一啲研究啦，即係分析啦，係咪？咁啊，其實每一次選舉之前，我都做呢啲嘢嘅咁而家初步睇咧，港島區即係我自己覺得啊，即係嗰個結構咧就唔會有咩大嘅改變啦，都係三對三嘅，係咪？咁但係睇下邊啲死嘅啫。而嗰個投票嘅人數或者個票數咧，即係兩邊嘅比例咧，又係同上一屆差唔多嘅，亦都唔會有咩大嘅變化。即係講兩個大陣營啦，係咪？咁但喺建制派內部咧，又會立立亂啦，係咪？在呢、這個非建制派包括民主派，又是粒粒亂啦，就只會出現咁嘅現象，但大局就唔會有變。你係唔可能出現啊，建制派攞四席，跟住呢個非建制派攞兩席，或者調翻轉，即係非建制派攞四席，然後你呢、這個建制派攞兩席，呢、這個可能性又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勢均力敵嘅一個選戰嚟嘅，就係、是、港島區。咁但係咧，我哋近年咧都做咗一啲即係關於。即係個選民嘅屬性同埋投票取向嗰啲研究嘅，就呢樣嘢咧，其實嗱嗰個唔係好有，即係點講啊？唔可以話叫做有學術水平嘅啲研究，其實有啲學者應該係做下呢啲嘢嘅。但香港到而家為止咧，都係靠一個即係中庭要喺度做民意調查，係嘛？咁佢嗰啲民意調查就係、是、啊，譬如十大議員啦，係嘛？政府個民望啦，係嘛？呢啲係恆常做嘅，不斷咁做嘅。咁到咗選舉咧，就做嗰啲滾筒式嘅嗰啲民意調查啦。另外就知啲做嗰啲出口調查啦，咁做呢啲啦，係咪？咁但係香港嗰個選民咁多年來，或者佢嗰個投票取向，或者個選民嘅屬性啊，嗰啲分析啊，呢啲研究係你有冇見過做啊？最近出一出關於嗰個新嘅選民。嘅人數，屌九啊幾種唔同講法，你睇唔睇到啊？但我哋仔細啲睇下，而家一般坊間所講話嗰啲61歲以上嘅佔多數啊，新登嘅選民，其實呢個唔一定係一個即係確實嘅一個事實嚟嘅喎。而家我哋睇翻啲數據，有啲係因為佢50幾啊，跟住變咗60幾啊，咁即係譬如類似呢啲咁樣我哋都要睇翻選舉事務處嗰個實際嗰個數目。咁然後再作嚟分析評估，咁先至知道係嘛嗰個年齡嘅即係嗰個分布，即係喺新選民登記裏面咧，究竟咩年齡階層比較多啲咁樣？即係而家嗰個坊間講法，我而家喺呢度話俾大家聽係不準確嘅。咁但係有啲人因為佢有 agenda， 包括啲媒體。佢一定要誇大咗啊！老人家呢堆多好多啊！咁 你即係話本土 啊，譬如 冇機㗎， 譬如多20萬啊！屌你咪有10萬人去投票，咁啊分落去每張名單5000，好似呢個戴耀廷嗰、那個，屌你咁樣掌心雷計劃咁樣啊！咁啊死得啦，係咪咁？咁但係實際上咧，個實相唔係咁樣。嗱，呢個係我哋初步了解嘅。咁但係都要做一啲比較。 即係學術啲嘅研究先得，係咪？咁但係又冇時間做呢啲嘢，咁我只能夠憑一啲數據做一啲分析，就咁樣。咁呢啲係我哋往年咧都會做嘅。OK， 好啦，咁啊，下次我哋再用少少時間咧，就即係講下另外一個選區啦，係咪？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多謝即係交咗台費嗰啲老友啊，咁啊，希望即係下一個月咧就交多啲啦。OK， 因為真係在財需財，多謝大家。